点声。 嘘，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借命而生，以一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。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，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，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演播江宁。 在姚彬彬家，杜湘东告诉姚彬彬的妈妈，是许文革要接她去疗养院。女人似乎一震，把手探了过来，抓住了杜湘东迎上来的手。 我知道，我该去，老麻烦你，我也不好意思。但是，我就怕一件事。 你说， 我怕姚彬彬回来找不着我，着急。 姚彬彬他，姚彬彬的妈妈又舔了舔嘴唇。 杜管教啊，不瞒你，姚彬彬他有罪，跑了，去山西了。 他虽然还记得姚彬彬和许文革，但是脑子里的事实却都乱套了。张冠李戴了，也正是女人的这句话，让杜湘东不得不相信了医生的判断。他紧紧握了握女人的手，说道：我还常来呢，碰见姚彬彬就让他找您去。姚彬彬的妈妈就闭了眼，把身子往后一靠，一副任凭处置的姿态。人们松了一口气，各自行动起来。医生指示护士到救护车里去搬轮椅，刘秋谷接过几张表格刷刷签字，秃顶领导动员群众，现场开了一个小规模的欢送会。床单被褥换洗衣服都不用带，疗养院里有现成的，只要把证件药方等小件物品揣进一个牛皮纸袋，就算是收拾停当了。住了一辈子的地方，走的时候原来如此简单。在叽喳忙乱之际，姚彬彬的妈妈和杜湘东一个坐一个蹲，两个人的手还握在一起。终于，女人被搀扶起来，放进轮椅。她回头又找杜湘东，说道： 看我去，啊？ 嗯，看您去。姚彬彬的妈妈被簇拥着推下了楼，门外的喧嚣逐渐减弱，直至陷入静谧。杜湘东却一动不动，还蹲在地上。十几年了，这间小屋几乎和他头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因其不变，也就掩埋了那些深夜痛哭的悲声与皓首枯坐的身影。对于杜湘东来说，这儿是避风港，可以把那些困顿和屈辱隔绝在外，而现在避风港即将垮塌。窗外起了风，阳光肆意横行，铺天盖地的流云的影子在水泥地上掠过。杜湘东心里突然起了个念头，许文革、老徐他们都是铺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，而在此前的那些年里，他本人的存在价值仿佛仅仅是为了衬托他们，以显示他们才是强悍的、磊落的、高尚的。所以 他自己才会长久的憋闷，憋闷的让他忘了自己也是能发光的。现在他必须做点什么了，他得换个角色，还得向他所处的世道讨个说法。况且他想干的事儿还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。杜向东往身旁扫了一眼，看见桌子底下倒扣着一个简陋而古旧的相框，这东西一直摆在桌角，而方才走得仓促，落在地上竟然无人察觉。相框里插着一张黑白照片，中间的女人40多岁，面庞清秀，眸子闪亮，在她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个身穿工人制服的稚嫩青年。姚彬彬死了，许文革还活着，姚彬彬的一条命换来了许文革的重新做人，这公平吗？虽然姚彬彬毫无怨言，也不可能再有怨言，但杜湘东还是要问，这公平吗？有了这句发问，杜湘东就不感觉自己是孤独的了，他还多了一个同伴，那个人是姚彬彬。杜湘东把照片从相框里抽出来，揣进上衣口袋，离开之前，他朝窗子的方向凝视片刻，点了点头，那透亮的虚空里，似乎有个姚彬彬对他似笑非笑。杜湘东破天荒地回了一趟办公室，只做一件事，就是给当年的同学打电话。失联很久，许多人早就搬家了，更有些人连工作单位都挪地儿了，杜湘东只能通过找得到的询问找不到的，顺藤摸瓜的逐个串联起来。幸亏上学的时候人缘还不错，同学们还愿意记得他。我说啊，你真是杜湘东吗？ 嘿，杜湘东，你可算冒头了。 我说老杜啊，这些年死哪儿去了？面对杜湘东提出的句句的要求，有人痛快答应了，有人吞吞吐吐的搪塞，还有人表露出了情有可原的谨慎，毕竟大家都忙，更毕竟有一些人已经坐上了相当敏感的位置，别说多年不见的同学了，就连亲舅舅找上门来都得防着一手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当杜湘东赶到上学的时候常去打牙祭的那家小饭馆，就看到门口停了好几个警种的车辆，最威风的当然是刑警支队长的大切诺基，经侦总队副政委的那辆霸道也不错，车里还候着个司机。在走进包间的客人里面，杜湘东的模样无疑是最寒酸的，甚而带了三分滑稽。他歪戴着帽子，裤腿一高一低，后襟上还沾了一块来路不明的油斑，怀里鼓出个包，居然是个蝈蝈罐子。他也纳闷，为什么要带着蝈蝈进城呢？于是出门找了一块草地，把那小虫给放生了，再折回去推门进屋，一群警官正在热闹，拍着桌子互相说老了老了，看见杜湘东大家齐声欢呼，老了老了更加不绝于耳。这才是同学聚会的气氛，谁也别挑剔地方，谁也别找理由挡酒，谁也别因为肩章上比人家多了一颗星一条杠就装大尾巴狼，干了走着。悠悠岁月，欲说当年好困惑。酒量可以啊，老杜，以前可没见你能喝呀。啊，这也是锻炼的结果，你们拿茅台练，我拿二锅头练。哎，说这个没劲了 我没劲，我自罚。桌上的酒瓶都见了底儿，恰好一个小高潮结束，场面陡然静了下来。有人脸红，有人脸白，所有人都垂了脸，用近乎慈祥的眼神看着杜湘东。刑警支队长开口了，老杜啊，有事就说吧。杜湘东没言语，再次举杯，手一抖洒了大半。其他人也说道，老杜啊，大伙都不是闲人，今儿是为你来的，你就甭卖关子了。杜湘东把酒杯往桌上一顿，好，那我就直说，你们帮我查个人吧。 查谁啊？ 许文革。场面更静了。过了片刻，还是刑警支队长说， 老杜啊，这些年你的事儿不光我知道，哥几个也听说了，大伙儿都想劝你一句，人不能跟自个儿过不去啊。 可我觉得事儿还没完， 法院都判了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 别跟我讲法，我也是警察，但法律是法律，道理是道理。 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要是都像你这样，社会不就乱套了吗？ 要是都像他许文革那样，那才乱套了呢。 老杜啊，你这就有点轴了，人轴不完全是坏事，但是要在不该轴的地方轴，那就真是坏事了。说句不该说的，我们也都觉得你挺可惜的，不过 不可惜，不可惜，谁也没替我可惜。我早想明白了，混得不好是我活该，你们是干大事的人，我就配当个臭管教，而且连个管教都当不好，我给咱们这帮同学丢人了，我都没脸来麻烦哥几个，但是我心里憋得慌，那感觉比坐牢还难受。我没本事，我就是一废物，要没你们帮忙，我是真过不去这个坎儿了。 说着，杜湘东就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，他的嘴里和鼻子里流出了混杂的汁液，拉着丝儿，吹着泡，鼓鼓地躺进了脖领子。杜湘东口齿不清，喃喃不止，他竟而又左右开弓地抽着自己的嘴巴，噼啪作响，转眼间让脸肿得像个猪头。同学们都来拉扯他，劝他别介别介。人堆底部的猪头突然变成了一只鲸鱼，哇的一声，天女散花，酒精度数极高的呕吐物喷了众人一身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《借命而生》。 这也是那天晚上定格在杜湘东眼前的最后一幕。第二天，在学校招待所醒过来，他已经全然记不得头一天说了些什么了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就陆续汇聚了起来。杜湘东相当于用鼻涕眼泪把在京公安系统粘黏在一块儿，召开了一次联合调查。用刑警支队长的话来说，我们这些人呢，大枪顶脑门子上都不怕，就怕自己兄弟耍苦肉计啊。而杜湘东的同学不是领导也是老油条，都明白这样的调查应该被控制在怎样一个度里。一言以蔽之，违反纪律的事儿不能干，授人以柄的事儿不能干。但是他们也告诉杜湘东，所谓的度往往又是微妙的含混的，打打擦边球也不是不可以。话说到这个份儿，大家心知肚明。杜湘东先到刑警支队长那儿报了个案，说姚彬彬的妈妈失踪了，失踪了自然要查。尽管没过几天就得知崔丽珍住在城北的养老院，但养老院是许文革授意安排的，而许文革又正处于服刑的特殊阶段，那么就是查一查这个人也是有其必要性的了。更得感谢这些年的技术进步，群众雪亮的眼睛早已进化成了由芯片、二极管和数据库组成的庞大的复眼结构。一个人再怎么隐姓埋名，只要还和社会有接触，他所留下的痕迹都会记录在案。信息汇总到杜湘东这里，又可以拼凑成一部许文革的发迹史。发迹史大致分为如下两个部分。首先是在逃期间，当年许文革离开矿山，立刻南下广东。他先后使用多个化名，在各式各样的民营工厂干过活，但是都不太得志，最多也就干到了拉长。转机出现在跳槽到汽修行业之后。他本来就是一名娴熟的技术工人，又对机械极感兴趣，刚一入行就显现出了过人的本领，什么车他都敢上手，什么车他一上手就能赚。渐渐的，在汕头一带就闯出了名气，乃至于深圳、广州 都有人专门请他去维修一些走私的豪华车。有老板想替他出资，怂恿他单干，但是许文革都没答应，直到遇上了刘秋谷。当时刘秋谷拖着一条腿也来沿海地区讨生活，原打算用他哥哥的抚恤金做点生意，结果被人骗了个精光，沦落在夜市里乞讨。许文革把刘秋谷捡了回去，提议俩人合伙干，本钱由自己出，却让刘秋谷来出任法人。怎么安排当然有其目的，但刘秋谷一来走投无路，二来把许文革视为救命恩人，因此甘当逃犯的傀儡。此后许文革展示了一个商人的才能和胆识，他跳出家用车市场，转而盯上了爆发式增长的物流业。几乎所有南方工厂的货物都得用大卡车源源不断地运往港口，但是卡车一旦坏在路上，厂家的售后网点又辐射不到，常常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耽搁许多天。许文革的点子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也不租门店，用全部积蓄招聘工人，租赁面包车，再加上言传身教，很快带出了一支过硬的维修队伍。他们像工蚁一样沿着货运线路游走，只要有卡车趴窝，一个电话就能迅速赶到，该修的修，修不好的拖到汽修厂，转手又能挣一笔介绍费。这种经营模式胜在机动性强，成本低廉，在那个年代绝对属于一招鲜，刚一试水就赢得了极好的口碑，进而说动了几个原先认识的老板入股投资。此后的几年，许文革几乎是在夜以继日的劳心劳力，发展加盟的维修站点，和卡车制造商洽谈专修授权，遇上特别重大或者特别棘手的情况还得亲自出现场。公司的规模也像滚雪球一样膨胀起来，业务扩展到了广东全境。自然无论是融资还是合作，抛头露面的都是刘秋谷，许文革只在背后操纵。其次就是入狱以后，许文革的逃犯身份公之于众，股东们果然被吓了一跳，不过很快明白他自首是为了洗白，所以非但没有撤股，反而纷纷帮他介绍律师疏通门路。生意人考虑的是钱，只要许文革能替他们盈利，那些人才不管他有没有前科。而许文革身在监狱，胸怀天下，又开始着眼于一个新的商机。这两年随着山西内蒙古遍地开花的挖矿运动，西北方向已经取代南方沿海，成为了中国最为繁忙的交通运输线路。但是山区地形陡峭，路况拥堵，卡车走走停停，刹车系统不堪重负，往往会酿成恶性事故。针对这种情况，许文革斥资买下了几项增强卡车制动力的专项技术，比如更换耐高温的陶瓷刹车片，加装稳定可靠的气动总泵等等，并且决定在北京设厂，建立起集制造、销售到改装维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。许文革也明白，要实现这个目的，最可行的方法就是与国企合资。如此一来，既能利用对方的土地和厂房，同时也能获得政府的支持。于是他委托金融顾问和咨询机构，专程对一家经营不善的本地工厂进行了评估，据说即将进入到实质性的洽谈阶段。听到这儿，杜湘东问道，那是哪家厂子啊？负责转述消息的刑警支队长说，就是第六机械厂。杜湘东一阵发懵，原来刘秋谷出现在六机厂，可不仅仅是为了安顿姚彬彬的妈妈，而急于腾笼换鸟的工厂在北京还有很多，许文革偏偏挑中了这一家。正在恍惚之际，刑警支队长又抛出了一个更加令杜湘东发懵的消息，入狱不到一年之后，许文革即将保外就医，理由是他患有严重的哮喘，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。至于病因，可能是他曾经在井下干过重活，但是也和长期以来的昼夜操劳、精神紧张不无关系。好一会儿，杜湘东才接话说，这病情属实吗？刑警支队长说，许文革啊，也算是个名人，就算想瞒骗， 也没有人敢给他行方便啊。那他的生意呢，也没有违过法吗？金珍的兄弟看过他公司的纳税记录和财务报表，起码账面上没有毛病。不过说句不好听的，咱们国家的生意人就算发家靠的是脑子和力气，真能一清二白的也不多。尤其是许文革这个行当，水太深也太浑了，做大之前得跟人斗狠斗心眼儿，否则随便哪个村支书和流氓团伙都能砸他的摊子。做大之后又免不了和各式各样的头头脑脑勾兑，铺路全得用钱。就拿跟六机场合作来说吧，短短几个月就把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搞定了。你以为那些大红章是白盖的呀？谁的眼睛也不瞎，都能猜出来是怎么回事。杜向东的口气便兴奋了起来。那经济犯罪也是犯罪啊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取证啊？刑警支队长却叹了一声，腔调也衰颓了下去。哎，我说杜向东啊，你也是一把岁数的人了，怎么头脑还这么简单啊？且不说许文革都是幕后主使，真查出什么端倪也未见得会落到他头上。就算坐实了他那个公司行贿漏税搞权钱交易，涉及的也不仅仅是经济犯罪的问题啊，跟他接触的还有上面有问题的人，那些人我们办得了吗？况且啊，盘活老旧企业，减轻财政负担，这是现如今的国家政策，许文革是顺势而为，我们要动他就是跟政策对着干，你以为上面会答应啊？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也不怕你不高兴，再从旁观者的角度议论两句吧。你觉得警察是干嘛的？有恶必惩啊，那是理想状态，用这个标准要求谁，谁都没法活。许文革再怎么让人看不惯，毕竟还没有伤天害理吧。说到底啊，也是环境使然，如果只揪着他一个人不放，那不公平。杜湘东的声音低了下去，你真这么想啊？想不通也只能这么想。杜湘东啊，大伙儿帮你帮到这个份上，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你不是说自己憋得慌吗？现在知道了吧，许文革也憋得慌。假如你觉得法律对他的惩罚还不够，那他病成这样你也该解气了吧。 许文革、姚彬彬袭警越狱，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，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，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。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，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作家石一峰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江宁，编辑张璐。 杜湘东的生活又发生了变化，他乔装打扮成三蹦子司机，在不远处窥探许文革。杜湘东的心里还有怎样的打算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借命而生》。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，机缘巧合，一入文物之海徽州，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。这里有贪，有欲，有赌，有博，无为有处假作真，异想天开绝处生。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，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，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？小说《文博游戏》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